许多亲眷都不能见你。 因为外眷三王子及方太太女三位儿子不管算什么， 款款有请。 娘娘有旨，宣三王子到外眷进殿参见。 Yeah. 谁呀？ 你去呀，你去呀。 好妹妹，我们不谈这些了啊。哎，好妹妹，我们来谈别的好吗？啊，好妹妹，上次我到你网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哎，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 哦，喏，你送我个香袋，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这是不仅我送给我的，是皇上赐下来的。 什么传落在哪个的？我不要这东西。 你不要这东西，我夸你的香袋。要，我要香袋。哎，香袋。 你要个香袋，那很容易。往日今儿也是为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为你又为谁，又有什么金的牛的？ 你又来了！你这个人啊，我们两人一出去一上台，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才来的呀，岂能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 才，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意。 我要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 嗯， 你这样倒菜，他们会放得过你吗？ 我不怕，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 二爷，这是机关在生之门，请二爷留作机遇。 Hey! 苦苦一点，也是因为得罪人了吗？哼，我偏偏要王家林妹妹一样，请问来吗？

一面下官救命之苦啊。 请大人稍待，来人唤宝女。老爷，你这该死的奴才，在家里你因为跪陪陪君家，在外边不方便也遭殃，那只端是王爷家人怎能忍，你但管用得他，他不负 将来生活要死去。 哥， 下到真是他自己真不起。 给了个戒指，是不是？ 丢了也就算了， 我这个倒用不上，你把我这个拿去 干啥？这是的， 这是中国的太太送给你的那个号。 啊，宝姑娘，你来了半天，我来办啥都没到。好姑娘，你说一位，我叫你到办啥去？ 不用了，不用了，哎呀，不用了。 已经见多好了，宝翠翠，你来了好多时了吧？ 来了一位，谁听见你在梦中骂人、哦？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 是真的吗？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你。 好了好了，梦中之言不足为信。我原来是想帮帮你，还来听说你近来也做了几些心事，倒想来拜读一番。 我的事啊，生病做得这么好，都不像你和林妹妹呀。你来了，正好请你来评论一下你。 好啊，那就到里面去吧。 宝翠翠，请吧， 请。 什么宝姑娘、白姑娘，有什么事宝来就送上，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好睡。 Thank you. 就比比你这种穷主 这些女性的款起来还嫂子病他这样巧总巧不顾老他 他 他我的儿 啦 我是进老刘玩巧什么呢我倒也不像王丫头这么年纪倒是比他玩巧呢姨太太 老太太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问人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要是巧有时候啊我都不是包牙的呀 老太太我是天了 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姨太太 老太太 想什么缺这款告诉我我有本事叫王丫头办了来缺 老太太总是是他差难的市场要他弄了好缺的东西来孝敬我们 妈你 受得了我们老祖宗啊这是验证牛算要不验证牛算呐、啊，他早没把我 Thank you.

弄了这一身的病。好妹妹，你才能宽慰一些，病就会好的。妹妹慢走，你再让我生，你计划再走好不好？啊， 万一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 啊，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颗心从来又不敢说，今天我大胆的说出来，我就是死了也是心愿的。我为你也弄了这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挨着。走吧，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你。我这里梦里也忘不了你。啊，好妹妹， 林妹妹她从今以后